这何尝不是一种礼物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，爱还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一段感情就此结束，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里。

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，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，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， yeah。

让我保留一点。爱得好累，真的好苦，女人不应该让男人带累。虽然你是我的一切，也别让我感觉爱你很可悲。让我保留一点，爱得好累，真的好苦，我不怕辛苦，可是承认你才满足。爱得好累， 经常忘了，我依然 you 手，何必痴痴傻傻纠缠不休，是情深缘浅，留一身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，一辈子缘由。没有我以后，一个人烧喝点酒，窗台外的衣服有没有人来收？以后的以后，你是谁？ 哦，真糗啊，赶快把手边工作告一个段落，去吃午餐吧。大家好。